北京时间零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渡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的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1940年夏天，为了迎接七团进入平北，白以化命令吴涛和财山率领3营7连8连在内线反扫荡，筹备粮食、棉衣，保卫地方工作。自己呢，就率领1营的弟兄们越过长城，到达伪满洲国境内的滦平、丰宁、隆化等县，开展游击战，与敌人周旋。他在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掩护内线开辟。他们乘虚攻克5道营子敌人据点，重创小白旗、夜袭私营子，打下虎石哈，攻击大草坪，漂亮照四面开花。在丰宁县大格村，一个叫普兴安的10岁小男孩找到了白以化，死活要参军。白以化看他太小，不想收留。普兴安跪在地上哭着说： 白团长，我娘和姐姐被鬼子活活烧死了，我爹和妹妹也被鬼子用刺刀挑死了，全家只有我逃了出来，您一定要收下我，我要为爹娘报仇，您要是不收我，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 白以化听了普兴安的哭诉，心如刀绞，他把普兴安留了下来。夜里，普兴安躺在白以化的被窝里睡着了，而白以化呢，却在油灯下将自己的棉军装给普兴安改了一件小棉衣。他那双握枪杆子的大手此刻飞针走线，却无比绵软。鸡叫头遍，白以化才缝好棉衣，靠在炕头打了个盹儿。天亮了，普兴安睁开眼睛，白以化把一件合身的小棉袄递给他，他穿在身上，心里热乎乎的。他这辈子都没有穿过这么暖和的衣服。吃饭了， 白乙化又把自己的干粮拿给普心安吃，还手把手地教他识字、打枪投弹。普心安挺争气的，很快就成长起来。但是在臭水坑战斗中，他英勇牺牲了。白乙化把毛泽东的游击战研究得非常透彻，他灵活机动，声东击西，命运白河两岸大片地区的伪保甲政权都被他们摧毁，抗日救国会、自卫军、儿童团也相继建立。1940年7月，白乙化从十团抽调一批干部，协助地方建立了白河游击队、白马关游击队和四海游击队。丰滦密联合县为了培训地方干部，由部队掩护，在王庄子水铺子举办了救国会干部培训班，开展游击式学习。两个多月，训练班天天上课，培养区村干部，发展党员。白乙化亲自授课，还给培训班结业证书题词。1940年8月，为了配合百团大战，白乙化率领十团攻打平谷铁路，也就是北平到古北口的铁路，攻克小营车站，烧毁了陈各庄铁路大桥，掐断了敌人的铁路运输线。1940年9月，为配合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白乙化声东击西，先派人在金伯罗一带传出冀东部队将要过潮河的假消息，然后让王抗率领的一营烧毁石峡附近的潮河木段，造成我军要围攻石峡的假象。敌人信以为真，急忙调军队北上增援，白乙化却神出鬼没地跑到怀柔火车站，烧毁了停靠在车站的军火车辆，两次打击平谷铁路，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有力地钳制住了敌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授予十团一面锦旗，十团战士特别佩服白团长，他们竖起大拇指说：“你看咱们领头的多棒！”我见到了这段时间白乙化亲笔写的电报稿，他的钢笔字很漂亮，流利秀气，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从1940年4月到8月底。在平北历次战斗中，十团先后在蓟马场、果庄、松树沟、沙塘沟、南天门、琉璃庙、董各庄、私家营、下台子、瓦房沟、宝玉岭、琵琶石、大清沟、石窝、白莲峪等等等等地方打了56场仗，破坏敌人电话线70余次，缴获步枪165支，轻机枪1挺，重机枪1挺，短枪16支，子弹12000余发，飞机1架，无线电1架，电话机13台，收音机1台，军马3匹，驼兽12匹，军刀52把，自行车2辆，大衣100余件及其他军用品。除此之外，敌伪伤亡300多名。其中日军就占了2/3，俘虏敌伪97名。 北平硝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北平抗日的历史真实，作品既有对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在古北口正面战场殊死搏战的详写，更有贯穿抗日全程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冀东、平西、平北敌后根据地的抗日纪实，充分体现了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胜利的历史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 当时开展游击活动很艰苦，敌人实行三光政策，经常烧八路军的房屋。一开始八路军找当地的木匠修房，后来烧得多了，就自己买来各种工具，房子被烧了他们就学着盖。 从山上砍来树，窗户呢用木条钉上，糊上纸，墙上有洞就用泥堵上，门口则挂着自己编的草帘。日本鬼子白天烧了房，晚上又成了一片好端端的村庄，群众可高兴了。敌人见此，采取了盖就烧，再盖再烧的对策。八路军则烧了盖，再烧再盖，敌人气急败坏，索性连墙都给推倒。没办法，八路军就住帐篷，住山洞。大雪天冷得很，八路军把梯田挖成炕，也就是选一处坝街拆了，往里挖一条沟，沟面上盖上石板，抹上一层泥，烧干了，上边呢支上帐篷，照样暖和。走的时候拆了帐篷，把地位装好，敌人来了也看不出来，敌人走了，八路军还在这儿住。开始修房的时候，八路军动员地主献出家里闲置的房门窗子，后来山里建立了交通站，专管过往干部的吃住和转移公粮，有时八路军把木条等盖房的材料存在交通站。最艰苦的时候是1941年冬天，在小桦岭，八路军就住在谷草堆里，三个人一个窝铺，奇冷无比。白蚁桦从小在东北长大，知道天寒地冻，一定要有棉衣棉帽御寒，否则就很难过冬。所以他在1940年夏天刚到枫兰密根据地的时候，就张罗着筹办棉袄棉帽。他派供给处处长刘永侯到北平找地下党联络，买花旗布和毡帽头。北平东直门有一个棺材铺是地下党的联络点，刘永侯身穿长衫，他装扮成商人走进了棺材铺，对上接头暗号，这掌柜的就把大量的花旗布和棉花拿到柜台前，还拿来了天津白五福的棉布以及上百个咖啡色的毡帽头。当时从北平到密云大多要走德胜门，出城门是个麻烦事儿，大伙儿啊可是犯了难。大家都知道，从沦陷区往外带的所有物品，这都要经过日本哨兵的严格检查呢。这么多的布，可怎么能够瞒天过海呢？棺材铺掌柜的想了一个绝招，就是将买好的花旗布、棉花、毡帽装在这个棺材的底下，上面铺好披麻戴孝用的白布，白布上放几只死猫，再找一个交通员躺在棺材里装死，身子下垫着死猫，身上撒上污泥浊水和腐败的物质。刘永侯带人抬着棺材走进德胜门城楼，鬼子大声的质问：“ 你的什么的干活？” 刘永侯不慌不忙地说：“ 太君，我弟弟得霍乱死了，我娘啊嘱咐我把弟弟抬回村里埋了。” 哨兵要开棺验尸，刘永侯连忙打开了棺材盖，躺在里面的交通员赶紧屏住呼吸。这夏天天热，棺材里的死猫发出一股恶臭，熏得哨兵直捂鼻子。 哟西，赶紧开路的哟！ 就这样，刘永侯从北平买到了大量的棉花，还有花旗布。可是白布买回来要自己染，于是白蚁化就把布匹发给了老百姓，老百姓呢就用山茶、老瓜眼的根做染料。由于植物染料配比不同，有的布被染成了绿色，有的布又染成了灰色，颜色不一，深浅不同，赶上哪一波就是哪一波。老百姓们把分到的布藏在家里的木箱、水缸和地窖里，白蚁化还专门请密云县的妇女来缝制棉袄、棉裤和军装。那时候的妇女啊，人人都会做身线活，他们白天干农活， 晚上就点着煤油灯飞针走线，很快的就做好了1000多套棉袄棉裤。部队的军装鞋袜也是密云老百姓做的，军袜都是用白杨布，还纳着花袜底，又好看又结实。群众的支持使十团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白乙化身穿灰棉袄，戴上咖啡色的毡帽头，站在队伍前自豪地说： 我们的棉袄穿上了，新式钢盔也戴上了，敌人靠扫荡赶不走我们，树叶落八路在，靠老天爷休想赶走我们。 这批花旗部不仅给十团的八路军做了军装，还派上了其他的用场。日本鬼子烧八路军的窝棚，峰峦密根据地的八路军就用花旗布做帐篷，晚上睡觉时把帐篷在梯田上支好，下面挖个地炕，烧火就能睡觉。第二天早上把帐篷这么一撤，流动房屋跟着十团走，十团成了八路军中仅有的住帐篷的部队。峰峦密，栾昌怀，敌人据点非常多，敌人挖了一条大沟，沿沟5里一个炮楼，八路军过沟时先派人警戒，其余的填沟过去，有时也先派人包围炮楼，敌人发现了就打他一下，甚至警告伪军，我们要过沟，老实点，有点良心的伪军也就不打了。干部中男女都有，还有马，他们从后方来，不知道前方情形，也缺乏战斗行军等经验，送起来就相当的困难。 北平硝烟的作者孙经言喜欢行走，在北京很多的抗日遗址穿梭寻访，他尤其注重寻访健在的当事人、见证人，正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作品的写作，作者就不仅是一个外在的叙事者，而且也成为叙事对象的串联者，新内容的发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平硝烟是一部北平抗日战场的当代寻访记。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1940年秋天，冀东军分区派60多个同志到平西根据地学习，过平北的一段路程要由十团来护送。经过20多天的行军作战，又在夜间偷渡冰凉刺骨的潮白河，大家在星光下行进在密云的大山里。天色明亮时，冀东的同志们发现前面是一个小山村，在美丽的霞光中有几个穿灰色军装的男人，有人悄悄说：哎，看到前面那大个了吗？他就是白乙化。白乙化微笑着打着招呼： 同志们辛苦了。 大家就像见了亲人那样高兴，快步走上前去。白乙化紧紧地握着领队的手说： 到家了，你们这些天肯定没有吃饱饭睡好觉，我怎么尽地主之谊呢？我呀保证今天不让敌人打搅你们吃饭和休息，怎么样？ 接着白乙化又对司务长说： 你赶紧下山到村里去买2只羊杀了，做菜我来露一手。 聪明的人干什么都像样，他炖的羊肉香极了。冀东的同志们几天没有吃过饱饭了，他们觉得白乙化团长炖的羊肉，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羊肉。晚上，白乙化召开联欢会，欢迎冀东的客人。他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带领队伍到达359旅时，王震就让炊事员做了顿好饭招待他们，晚上还搞文艺晚会，欢聚一堂。甭管是平西、平北，还是冀东、冀中根据地的八路军，都是抗日的队伍，比一家人还亲。联欢晚会在艰苦单调的游击战争中， 给大伙儿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在简陋的农家房里，大家尽情地展示才艺，有唱歌的，有讲笑话的，还有唱京剧的，有唱评剧的，有唱河北梆子的，居然还有人唱起了乐亭大鼓。因为这乐亭在冀东欢迎客人的节目，往往会选择几个客人家乡的戏曲来表演。这时大伙嚷嚷着要白蚁画团长来一个。白蚁画站在柜子旁，左手拿着一只兰花碗，右手拿一根筷子，敲打着兰花碗，声情并茂地唱起家乡的奉天大鼓。那标准的男中音特别美妙，打动人的心田，大伙高兴地鼓起掌来，疲倦也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密云的红枣很甜，白蚁画拿出很多红枣往大家手里塞，用浓重的辽宁口音说： 多吃点，俺这疙瘩的红枣可甜了，吃一口甜掉牙。 第二天早晨，十团官兵护送着这支队伍到达了平西，而这时敌人的扫荡也开始了。封锁线上敌人重兵把守，白蚁画呢，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望远镜和驳壳枪，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先拿望远镜侦查周围的环境，设计好撤退路线，如果遇到敌人他则勇猛冲锋，快速应战。他带领十团的官兵同敌人打了一整天的仗，趁着夜色这才突围到大山里。跑了一天，水米没沾牙，大伙们都累得呀东倒西歪。司务长带来了煮熟的玉米棒子，每个人分了一个，他把剩下的给了白蚁画。白蚁画说： 我只能吃一个，多了不要。 司务长很为难，白蚁画接过那个玉米，一掰两半，递给两个重机枪手说： 来，你们大力士再添半个，我没偏向啊。 鬼子时刻盯着八路军的动静，冀东的同志们看到鬼子出动了，一个个摩拳擦掌要去打鬼子。白蚁画却领着他们走进了老百姓家，让大伙儿洗脚吃饭睡觉。大家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白蚁画却神秘地笑了笑。第二天中午刚刚吃过饭，白蚁画就带领大家埋伏在山上的树丛和草窝里。只见鬼子们疲惫不堪地走来，白蚁画带队冲在前头，子弹手榴弹雨点般向鬼子飞去，鬼子们扑通扑通的，通通栽倒在地上。一个鬼子军官牵着马走过来，刚刚把脚塞进脚蹬子，八路军一枪就击中了他的肩膀，他一个倒栽葱栽倒在地，受到惊吓的马拖着他跑了老远。这一仗打得实在过瘾。原来熟读孙子兵法的白蚁画昨天上演了一出调虎离山戏，他事先派了十几个炊事员赶着几头驴往远处大山走，他们在山上走了一遭，把鬼子引到山外面，又溜回来做饭。结果啊，鬼子们在山外转悠了一个晚上，而八路军战士呢，在老乡家里踏踏实实的睡了一个好觉。等到第二天中午，鬼子们像丧家之犬似的回来的时候，白蚁画又带领大伙埋伏在离村子十五里的山坳上。这下子鬼子困得眼皮子都抬不起来，累得呀腿都迈不动步子。以逸待劳的八路军就这样出其不意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这次宋干部打了一个大胜仗，大快人心，白蚁画率领的十团重创敌人，这也惹恼了敌人。1940年9月11日，日寇勾结伪军4000余人，对丰峦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78天的大扫荡，采取多头并进、铁壁合围、反转电击等战术，妄图置十团于死地。当时，白蚁画率领的十团只有1000多人，敌人